所送给你的眼前，此刻我眼前出现了未来的画面，总有一天会对青春说再见，总有一天也会告别这张纯真的脸，那些旧的观念就让它全部留给昨天，我们要学会改变，当我们起床的时候，青春的梦开始成熟，青葱的时光就能无息的就走到了尽头，如果这条街会想到什么，我想只要有你陪在身边就已经足够，当我们启程的时候，青春的梦开始成熟，我期待某一天你会从身旁牵着我的手，给我做最爱吃的面包奶油，这就是幸福感受。还记得你在梦所送给你的面前，回首说声再见，背着书包的童年，那些任性的痕迹都在上面，而有时候又想不能只停留在初恋，未来更多新鲜，下个季节到来之前，从现在开始改变，当我们成长的时候，青春的梦开始成熟，青葱的时光悄然无息的就走到了尽头，如果这条街会想到什么，我想只要有你陪在身边就已经足够，当我们启程的时候，青春的梦开始成熟，我期待某一天你会从身旁牵着我的手，给我做最爱吃的面包奶油，这就是幸福感受。 酒喝热露